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00多年以前，有一个神秘的王朝——琉球古国。琉球国一直守中国皇帝的册封。1879年，一个琉球人万里迢迢来向李鸿章求救，他带来一个震惊的消息： 琉球国灭亡了。 琉球古国不复存在，它有了另一个名字——冲绳。琉球国是如何变成日本冲绳县的？李鸿章为何没能救琉球？琉球灭亡背后隐藏着中国、日本和琉球三国之间怎样的风云变幻？档案为您揭秘消失的古国——日本吞并琉球始末。 上。1879年8月，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府邸门前，有一个来自遥远的琉球国的年轻人，长跪不起，誓死要面见李鸿章。那么，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一定要来这里拜见李鸿章呢？这个男人给李鸿章带来了一篇长长的请愿书，整篇请愿书可谓是声声带血，字字带泪，总结起来汇成一句话：恳请大清王朝救救琉球。那么这个长跪不起的人是谁？琉球国遭遇了什么？他又为何要来向李鸿章请愿呢？这是一段关于清王朝、关于琉球古国、关于日本国的鲜为人知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风云变幻呢？这位就是在李鸿章门前长跪不起的男人向德宏，他是琉球国外交公使、琉球王族、琉球国国王尚泰的姐夫。1879年，向德宏受琉球国王委派来到中国向清政府求援。他递交给李鸿章的请愿书里有这样一句话：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迷身碎首，亦所不辞。话说得很直白，琉球人生不愿意做日本人的人，死也不愿意做日本人的鬼，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言辞如此悲壮，日本人到底对琉球做了什么呢？在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应该先来认识一下琉球这个国家。 琉球国1429年建国，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以东北西南走向，依次由奄美诸岛、冲绳诸岛和仙岛诸岛组成，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4600平方公里。 琉球国的主体部分就是今天的日本冲绳。那么琉球国是如何变成冲绳县的？这就与向德宏在李鸿章门前下跪有关。那么向德宏为什么要向李鸿章请愿？琉球与中国又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明朝洪武5年，也就是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使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诏书中称其为琉球。从此，琉球这个名字在琉球国正式开始使用了。琉球国中山王查度 首先领诏向中国称臣。自此，琉球国正式成为了中国的藩属国。此后，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了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延续了整整五个世纪。我们找到了顺治十一年，也就是1654年，顺治帝册封琉球王时的诏书，就是这份。上面写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份诏书是由左往右书写的，与满文的写法相同，这可能是翻译满文所用的底本。1654年，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志派出使臣向顺治帝进贡，请求册封。这份诏书是顺治帝为尚志颁发的。琉球自明朝开始就是中国的藩属国，这种藩属关系延续了500多年。但是1879年，琉球与中国的往来突然被切断，琉球国灭亡了。琉球为何会亡国呢？因为它有一个要命的邻居，日本。日本与琉球的纠葛要向前推到1609年，这是日本萨摩藩主岛津义弘。1609年，他出兵琉球，毫无武力防御能力的琉球国王束手就擒，萨摩藩强迫琉球向其纳贡，琉球从此开始了两属状态。只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琉球国并没有把同属两国的尴尬处境向清政府上报，相隔大海，清王朝也没有察觉这件事。历经200多年之后，日本国开始不满足与清朝共有琉球了，日本人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1872年，日本明治维新刚刚拉开序幕，日本国内危机四伏，明治天皇迫切地需要土地来实现经济上的复苏，政治上的巩固。但明治天皇也很清楚日本的实力和中国相差甚远，这时他把扩张的目光落到了琉球这个小国身上。日本与琉球最近的地方只相距28公里，也就是从北京的香山到天安门那么远。而且琉球实力弱小，对日本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因此吞并琉球就成为了明治天皇最现实的选择，并且很快他就迈出了第一步。此时的琉球国王是尚泰，尚泰是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第19代国王，1848年至1879年在位，他是琉球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国王。1872年，29岁的琉球王尚泰接到了明治天皇的命令，要求他派使节团前往日本庆祝明治新政。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尚泰派往日本的使节团的合影。可琉球使者刚到日本，就收到了明治天皇琉球藩序列华族的表文，表文的内容是日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设置琉球藩。就这样，琉球一下就成了日本的一个行政区，丧失了作为独立王国的主权。但是明治天皇也清楚，琉球的王权最终是由他的宗主国中国的册封支持，所以只要清王朝和琉球之间保持宗藩关系，明治政府就不能完全控制琉球。因此明治天皇想要真正把琉球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开始实施吞并琉球的第二步，割断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吞并琉球第二步，明治天皇将怎么走？而这一次一向恭顺的琉球王为何宁死不从？ 琉球国王尚泰只有最后一步棋可走了。 琉球王的反抗出乎明治天皇意料，明治天皇将再使出什么手段？尚泰将走出怎样的最后一步棋？消失的古国，日本吞并琉球始末，档案正在揭秘。100多年以前，有一个神秘的王朝——琉球古国。琉球国一直受中国皇帝的册封。1879年，一个琉球人万里迢迢来向李鸿章求救，他带来一个震惊的消息： 琉球国灭亡了。 琉球古国不复存在，它有了另一个名字——冲绳。琉球国是如何变成日本冲绳县的？作为琉球问题的调停者，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到日本后，又将面临怎样的境况？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格兰特是想要置身事外了。 李鸿章为何没能救琉球？琉球灭亡背后隐藏着中国、日本和琉球三国之间怎样的风云变幻？档案为您揭秘消失的古国——日本吞并琉球始末。 日本册封琉球三年之后，1875年，明治天皇派钦差大臣来到琉球，下命令禁止琉球向中国纳贡，不得使用清朝年号，并且此后对华贸易主要由日本全权负责。这无疑就是要阻断琉球与中国的联系，把琉球的主权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琉球国王上台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鱼肉。琉球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到底是遵从还是拒绝？琉球的统治阶层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时之间琉球国内的舆论沸腾，人心动摇。最终琉球朝野的讨论结果是，与中国的松藩关系绝对不能断。他们向日本苦苦哀求，只要保留对中国的松藩关系，其他一切条件都能答应。琉球藩王上泰向日本方面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在给日本政府的上书中，上泰是这么写的：经常蒙受两国仁惠抚恤，皇国与中国之厚恩，两国实为父母之国，举藩上下莫不仰奉。请愿书中的皇国指的是日本，上泰把中国和日本比成是琉球的父母之国，并表示出愿意继续朝贡两国的愿望。因为上泰意识到琉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前提，那就是同时维持与中国和日本的和平关系，夹缝中求生存。所以他继续写道：今后不得向中国进贡，不得派遣庆贺使节，禁止向中国请求册封，必然弃绝父子之道，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实乃心痛。上泰的言语间说得明白，如果琉球人想到中国进贡，庆贺光绪皇帝登基大典以表忠心，如果不去就违背了父子之道。文中还有这样的话：父子之道既绝，累世之恩既忘，何以为人，何以为国。琉球对中国的尊敬溢于言表，那么这样的尊敬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对日本也是做属国，对中国也是做属国。既然都是做属国，那么对于琉球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为什么琉球人不愿意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呢？今天日本冲绳县那霸市的首里城是当年琉球国的首都所在地，完好的保存了琉球王宫遗址。这张照片是当年琉球王宫大殿的内景，可以看到正中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中山市土。这幅匾额是1681年康熙皇帝赐给琉球的。琉球从明朝开始受册封，琉球国王为中山王，改国号为琉球，到被日本侵占为止有着500多年的历史。而从始至终，这都是琉球国自愿的选择。作为中国的属国，琉球除了需要承认中国为宗主国，定期向中国进贡以外，琉球国中官守的殖民、人员的进退、号令的出入、服装到文化，都由琉球人自己管理，明朝政府概不干涉。这完全是属于和平外交，即使是向中国进贡，琉球也是获利的一方。这幅图陈列在琉球王宫遗址当中， 途中是中国与琉球两国来往的船只，反映着当时两国和平交往的盛况。这是当年向中国进贡的琉球船只的画像。起初琉球每年都派两只贡船到中国上贡，后来明政府觉得接待起来太麻烦，便让他们隔年移贡。而中国一直奉行着厚往薄来的所谓天朝观念，因此琉球每每朝贡之后都能带着数倍于贡品的礼物满载而归。在这种朝贡体制中，琉球是实际的受益方，并且中国还把先进的文明带到了琉球。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闽人36姓进入琉球，他们不但给琉球带去了生产技术，还带去了中华文明。至今在这片群岛上还处处体现着中国风，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书写。琉球人平时穿着汉服，使用中国钱币。琉球国的王宫首里城以红漆为主，正殿的穹形设计是典型的唐式大门风格。这是琉球国首里城中的琉球王宫，宫殿不是坐北朝南，而是坐东朝西，面向着西方，表示的是琉球归慕中国之意。500年来，琉球对中国的朝贡从不怠慢。负责接待琉球使节的闽浙总督何景曾经说，琉球是中国藩属国中最恭顺的一个。然而日本对于琉球从1609年侵占琉球北部开始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因此在1875年，日本企图禁止琉球向中国纳贡时，受到了琉球国王上泰义正言辞的反驳。这是上泰第一次态度鲜明的反抗明治天皇，他向明治天皇表示，各国交往当中保守信义最为重要，如果毫无理由地断绝与清国的关系，必将违背国际信义。琉球国王的反抗出乎了明治天皇的意料，因此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率领30,000人马胁迫琉球，大兵压境，眼看向日本哀求无果，亡国在即，琉球国王上泰只有最后一步棋可走了，派密使前往中国求救。一场关于琉球存亡的救国运动开始了。1876年12月10日，琉球王上泰派向德宏与通事蔡大鼎、临时工等19人秘密到中国求援。此时琉球国已经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了，日方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比如日本人取消了琉球藩的审判权和警察权，交由日本内务省办事处管辖，所有琉球人前往中国必须有许可证。向德宏等人乔装改扮，假借要去探望玫瑰国的进贡使节的名义，好不容易才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他们乘上一条小船，途中遭遇台风，险些触礁，加之风向不定，向德宏等人的船竟然在海上漂泊了将近半年，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877年4月2日才抵达福州。向德宏等人一到福州就分头去拜见了2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何景以及福建巡抚丁日昌。他们向何景与丁日昌呈递了琉球国王亲笔所写的求援书，请求清政府能够出兵支援。让向德宏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申诉就待了2个月之久。向德宏每次拜见何景和丁日昌，两个人都是和颜悦色，百般敷衍。向德宏实在是不明白何景与丁日昌到底在顾虑什么。这2个月的时间，向德宏每天都是煎熬，因为他知道日本人已经在一步步的行动，他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他必须得抓紧。他清楚他是在和日本人抢时间，于是向德宏等人请求可以直接回北京向礼部总理衙门递交请愿书，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不但如此，2个月后向德宏终于收到处理结果，就是命令他回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何景与丁日昌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为什么迟迟不做处理？清政府又为什么拒绝了向德宏的请求呢？因为早在向德宏来求援之前，清政府自己已经是千疮百孔，气喘吁吁。自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已经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6年 英法殖民主义者 又联合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经历了这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昔日的泱泱大国已被西方列强压得喘不过气来，又加之清朝统治阶层自身的腐朽没落，整个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清政府考虑到与日本的关系，1840年的鸦片战争强烈震动了中国的邻居日本，还处于幕藩统治下的日本开始通过一系列打倒旧势力和富国强兵的改革，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1864年的一天，李鸿章书房里的灯光一夜未熄，他明白日本是追随西洋还是讨好清政府，这取决于大清国自强的程度。出于对清朝大国的自信，更是为了防止日本与中国为敌，李鸿章在他的书房里写下了他的主张，他要与日本和谈。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在天津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在1870到1880年之间，中日修好条规组成了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基调，这样的一个基调在一起著名的外交事件当中得到过充分的体现，那就是日本出兵台湾。 中日修好条规正式交换公文不到一年，日本为何就悍然出兵台湾？ 出兵台湾宣称要为遇难的琉球人报仇， 而日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清政府又作何处理？这又给日后琉球问题的交涉留下什么隐患？日本吞并琉球始末，档案正在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北京故事广播